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一，农历9月2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风力依然比较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外出要注意防风，人和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的下方停留。今天气温有所降低，风比较大，外出还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2、3天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区联络线的出行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地区的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建外大街，西部地区复始路、复兴路、新兴桥路段、临时东路、莲花池东路，北部城区的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北大街，南部地区的开阳路、马家铺东路和永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是一场光影的旅行，独立影评人穆卫二的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近日出版。作者通过探访遍及南北的电影拍摄地点，以及探寻多位导演偏好的事项，跟着电影旅行会遇到怎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一趟追寻电影故乡的旅行。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广东？ A. 似水流年， B. 霸王别姬，C. 让子弹飞。 来，我们一起来好好思考一下，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大家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拍的呀。那么电影中的这个地点呢，当然跟实际中会不太一样，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电影到底是在哪儿拍的呢？其实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也很想了解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您知道哪一部电影是发生在广东的吗？似水流年、霸王别姬，还是让子弹飞呢？来，各位朋友，您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白福泉遗址修缮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日前，作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重要文物，位于昌平区的白福泉遗址修缮已全面启动，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公园核心区内宾馆、别墅、会议室等与文物保护要求不符的建筑已全都拆除。未来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成后，将再现龙泉粟裕的景观，成为昌平区乃至全市历史文化的一张金名片。对非洲文化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首届一带一路中非非中艺术交流展日前亮相中国国家图书馆。 本次展览以走进肯尼亚感知新非洲为主题，参展的110多幅作品中有一半以上出自肯尼亚、卢旺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40多位艺术家之手，既有反映非洲人民日常生活民俗类的油画雕塑作品，也有当代艺术作品。中国有30多位艺术家的40多幅作品参展，包括油画、国画、版画等反映一带一路建设、非洲风土人情的艺术作品，为大家深入了解非洲各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60幅展出作品勾勒出一幅浓缩西方美术史500年艺术发展的图景。本次展出的作品多数出自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之手，如文艺复兴威尼斯画派巨匠贝利尼、巴洛克艺术杰出代表鲁本斯、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以及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米勒、印象主义大师马奈、莫奈、后印象主义巨匠塞尚、梵高、高更，直到现代主义的代表性艺术家毕加索、莱热、米罗，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安迪沃霍尔等，由此勾勒出一幅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轮廓。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2月23号，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说完了能看的经典，再来说说能听的经典。刚刚过去的周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力邀众多国内知名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历史的天空》《张居正》等多部茅盾文学奖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将经典文学作品呈现在大众耳边。目光转向港珠澳大桥，10月24号上午9点，被冠以中国奇迹之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这座大桥总长约55公里，集桥、岛、隧道于一体，成为新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大桥通车后的第一个周末通行情况如何？这座大桥又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刘甜甜的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三地很多市民纷纷体验穿梭巴士的快捷，享受往来三地的便利。 在澳门那边过来， 比较兴奋一点吗？ 从香港过来出差的，24号的时候第一次坐， 今天是第二次， 感觉确实蛮壮观。 因为我在广州是坐了动车过来的，是70块钱，然后这边单程是58块钱嘛。 如果要打分的话，10分满分，您会打几分？ 打满分。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的背后，凝聚着粤港澳三地通关模式的巧妙设计和大胆创新。对旅客而言，进入专用通道，完成证件检验和面向指纹采集，整个流程不超过30秒。而对车辆来讲，全新研发的开放式收费系统能够快速识别三地车牌，使车辆收费速度提高到最快300毫秒。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港珠澳大桥交通工程总项目部总工程师侯小俊告诉记者， 港珠澳大桥通过的车主要还是以两地车牌为主，车牌布局不一样，最开始识别率50%-60%，经过不断的改进，这个软件最后也是能达到90%以上，正式运行没有发现识别错误。 港珠澳大桥是国内高速公路机电安装项目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高的，开通以来总体运行平稳有序。侯小俊说， 整个通过收费站的自动收费的一共是2700多辆，其他的还有人工收费的车道有200多辆，运行情况非常平稳。 再来关注古老的长城遗址，内蒙古为2000多年前的秦长城安装智能监控，位于乌海市境内的这段秦长城被称为新南长城遗址8段，总长1.18公里，是内蒙古秦长城遗址中保存较好的一段长城墙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周边厂矿在长城遗址附近倾倒渣土、垃圾等破坏行为，对文物安全构成威胁。近日，当地文物部门在这段秦长城安装了可旋转自动调焦摄像头，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既绿色环保，也让后期的维护变得比较简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秋高气爽，天空湛蓝。来自社会各界的近万名长走爱好者齐聚昌平，参加了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沿线举行的2018秋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这是昌平区持续举办的第12届长走大会，已经成为一项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和喜爱的全民健身品牌活动。今年的长走大会全程约12公里，沿线设置了5处文化表演区、4处互动体验区。互动体验区有杂技、街头魔术、小丑表演等助兴节目，而文化表演呢有柔术、晃圈、街舞、爵士舞等节目。终点处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元龙骨的表演。本届长走大会的报名费全部都捐给了昌平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买书不用刷卡，刷脸就行了。这家最近亮相的书店位于杭州市中心的天目山路。走入书店，进口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识别用户信息，把书籍放上智能导购书架，液晶屏就能显示图书简介。离开书店的时候可以通过刷脸完成支付。书店中销售的图书近40000种，以人文社科类别为主。这家新零售体验书店希望通过大数据更好地分析读者的阅读爱好、购买类别、关注热点。今后书店还将学会在读者进门之后就能向他的手机推送他可能感兴趣的书籍信息。化妆、染发、带饰物，为了扮靓，人们想出各种办法。美国纽约一家企业最新推出了系列牙齿上光剂，可以让人把牙齿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这家企业相信这将引领扮靓新时尚。这种牙齿上光剂的外形类似一管唇釉，单价在$18到$22之间，约合125元至153元人民币之间。现在有粉色、蓝色、薄荷绿、金色、银色等10种颜色供选择。染色一次最多可以保持24小时，想要洗掉颜色，刷牙就行了。品牌的创始人说，人们或许在愿意在上班的时候给一颗牙染色，搭配指甲油的颜色或者是头发的颜色。用空气能制造出水吗？美国一对夫妻发明了利用空气制水的简单装置，赢得了今年 X 奖基金会风水计划的头等奖$1,500,000，约合1,000,000元人民币。这对夫妻发明的制水机外形酷似空调主机，以太阳能或生物燃料为动力，提取空气中的水分，产出淡水。这台机器每天可以产出2000升淡水，每升水的平均成本不足2美分，约合人民币1角4分。专家表示，这个装置利用多种简单技术收集淡水，加以改进，或许可以向自然灾害灾区、干旱地区或者是乡村来提供淡水。针对不同类型的观众设计不同内容的节目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您听说过专门为宠物制作的节目吗？英国广播公司定于11月3日晚上在古典调频频道播放一期特意为宠物制作的音乐节目。这档节目策划的初衷是因为11月5日是英国的篝火之夜，英国各地从11月1日开始举行烟花表演，持续到节日当晚。缤纷的烟花令人陶醉，但是烟花在夜空绽放的时候发出的巨大声响，让不明所以的猫猫狗狗们惊惧不已。节目主持人很喜欢狗，所以他希望节目能够安抚那些11月初的晚上常常要缩在床底下发抖的宠物们。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新航季来了，来关注首都机场的最新情况。昨天开始，全国民航正式启用2018至2019年冬春航季飞行计划。首都机场新航季将新增至达卡、美纳多、巴士拉、清迈、万象等地的13条国际航线，新增至乌兰察布、三明沙县等处的13条国内航线。提醒您，换季之后一些航班会调整起飞时刻，还有的航班会季节性停飞，所以您应该在出行之前先确认新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再来关注菜价，秋季蔬菜进入了上市高峰期，菜价开始大幅回落。本月26日，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块钱，比本月19日的价格下降了7.83%。在价格下降的蔬菜中，扁豆和小油菜的降幅都比较大。另外，几乎所有的叶类菜、根茎类蔬菜价格都在继续下降。喜欢喝龙井的朋友注意了，

我抬头一看天，这往哪儿走？就很不理解啊。他其实说往上，可能就往前的意思啊。就是 你印象深的，难道不应该是他们那儿这几江交汇处的夜景吗？好美啊！ 这些夜景，如果你要是纯粹看那个以观光客的心态去看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我可能更关注一些细节，城市生活节奏啊，包括路边的美食，包括 重庆有一档节目是用本地话说美食的，在傍晚的。 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女孩子说重庆话说的特别好，可是他们跟我说那是一个东北女孩，到那儿去现学的，所以非常有意思。 那只能说重庆这个城市太有魅力了。 是。 那像孟二他在里边提到这个重庆，因为也是近些年有好多影视作品，包括重庆的美食，可能征服了很多在大江南北浪迹的这些人们啊， 是， 尤其是重庆火锅 啊， 好像川辣火锅就成为了一个时尚。像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反而就是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过于陈旧或怎么样，会一种这种也是通过味蕾上打开对一个城市的印象。那在电影来说，前两年有一部电影叫《火锅英雄》，就是取材于重庆这个城市。二哥在这个新书当中也提到了一些在发生在重庆拍摄的这个电影。相信大家看电影的时候，也可能尤其是但凡电影当中涉及当地美食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那就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那还有一些他写到的地方我特别想去但我没去过的。比如说贾樟柯的这个山西平遥。 这个一会儿会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吧？ 好的。 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具体的认识，我也从目录里头挑了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给大家念一下哈。比如说生于咏春，这是您刚才说的，他是这个出生，他是一个福建泉州。这个咏春的这两个字，永远的咏，春天的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咏春泉，那个是歌咏的咏，那个是广东，这个是福建泉州的咏春哈。还有其他题目有两点之间，长江最远，贾樟柯的平遥，有一种电影叫香港，还有个标题叫叶落草木，那就是我今日的甘肃，以及帕米尔之心等等等等。可以说他的这个足迹真的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穆卫二的浪迹去看看他描绘的这幅电影地图。这次旅行的起点是福建的咏春。生于咏春，他是那边的人，但是说咏春这个地方跟电影有什么联系，好像很少哈。 对，其实他出生的地方跟电影反而联系不太大。那为什么作为起点呢？就是人可能还是不忘初心。你想做就是像电影地图这样的一个图景的话，还是想从自己的家乡开始。那换成其他朋友来开启自己的中国电影地图之旅的话，可能也会想从自己家开始。那北京人肯定从北京出发了。 他从他的家乡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咏春这个地方我也是通过他这个描写我才了解的一些，因为我对他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就是他提到了他们家乡的桥。然后桥这个桥，你像他这个印象对于他来说还比较深。你像这个，因为在这个古代建筑的这种变迁史当中，可能体现出来这种时代的印记最强。你像可能某一次发大水啊，这种很古老的桥梁被冲垮的时候，可能这个桥梁就再也无法被修复了。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也能勾起了我对家乡的一些回忆，尤其是他有一个桥，他们家乡有一个桥叫洛阳桥。洛阳桥，因为我是在中原，生在中原，长在中原。所以中原有个城，河南中原有个城市叫洛阳。所以我还想着，哎，这跟洛阳有什么关系吗？可能从古去考究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联系吧。然后他这里头还有一点比较就是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有一次，他可能在这个桥里边那个溪水里边玩耍。像踩着水啊，脱了鞋光着脚，包括就是这种印象这种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